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呦哟呦呦，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。妹妹她不说话，只看着我来笑啊，我知道她等我的大花轿。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呦哟呦呦，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。妹妹她不说话，只看着我来笑啊，我知道她等我来抱一抱，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，抱着那个月亮她笑弯了腰。 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了。